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感受电影的魅力，倾听票房佳作。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春节特别节目，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继续来重温2017年中国最卖座影片。那么今天我们来一起回顾的是位列2017年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十位的影片《金刚骷髅岛》。 提到电影中的怪兽，很多人都会想起大猩猩金刚，因为关于金刚的影视作品非常的多，而且其中不乏经典之作。比如在200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金刚》，片中他对女主角的一往情深打动了众多观众，而他站在帝国大厦上与军队战斗的一幕也让人颇为感动。2017年的3月24号，金刚的故事再一次被搬上银幕，不过这一次在美国科幻冒险电影《金刚骷髅岛》当中展现的却是全新的故事。影片《金刚骷髅岛》当中的金刚和人类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金刚骷髅岛》。 清新与怀旧，魔幻和现实，奢华与质朴，巨星和新秀，总结黄金院线，再现西京强片，哪一部电影最合中国观众的口味？今晚我们说电影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7年中国最卖座电影十强展播。2017中国最卖座电影第十位，美国科幻动作影片《金刚骷髅岛》，累计票房11.49亿元人民币。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 帝王计划的负责人比尔·兰达是一名科学家，他一直寻找着怪兽存在的证据，坚信怪兽是真实存在的。1973年，自从通信卫星图上发现了传说中的骷髅岛，并听说陆地卫星计划正打算派人上岛之后，他和助手布鲁克斯申请了上岛勘测。为了确保他们能够在野外生存下来，在上岛之前，他们又找到了擅长追踪的退伍军人詹姆斯·康拉德。 一座未知的岛屿，让我先列出你们的所有死法：暴雨、高温、淤泥、携带病菌的蚊子和苍蝇。当然，你们可以带上阿迪平来对付疟疾，但别的细菌怎么办？我还没有说有些东西可以把你们给活活吃掉， 那报酬翻倍。 看来你们真是毫无概念。我要5倍报酬。如果大家活着回来，奖金另算；会死， 可以。我是觉得康拉德先生的本事值这个价。 我敬你，发了笔大财。 有个问题，你们来找我这个追踪者，是想要我追踪什么？ 我们掌握的信息也很有限，我们也没有地图，只有卫星图像。所以在进行地面考察的时候，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运用你独有的技能， 带我们穿过未知的丛林。 我们只懂研究考察，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也需要有经验的探险家。有些人上战场是因为心有渴望，不然的话，你何必留在这里？ 除了康拉德之外，与兰达一同前往骷髅岛的还有独立勇敢的反战女记者维弗、军方指挥官帕卡德以及他的部下。他们计划是先由帕卡德和他的部下提供直升机穿过风暴地带抵达岛屿上空，然后投下震源要柱，利用爆炸引起地面震动，通过震波勘测岛屿的地下结构，着陆之后搭建大本营准备探索，三天之后在岛屿北端撤离。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帕卡德带着手下操控直升机来到了岛屿上空。但当他们投下炸弹之后，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金刚猩猩，并向军队发起了攻击。转眼之间就有几架直升机被击落，帕卡德立刻下令开火反击，但令他没想到的是，直升机上的武器居然对这只大猩猩毫无效果。没过多久，直升机就被陆续打了下来，一部分士兵在战斗中丧生，其他的勉强保住了性命，但是却分散在岛上的各个角落。战斗结束脱离危险之后，帕卡德来到了和自己同行的兰达身边。 你怎么样？ 还好，谢谢。 还好？那就好，我还担心你。好了，说实话吧，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否则我一枪崩了你。 怪兽是真的。 还有你说。 以前没人信我，昨天我还是个老疯子，可今天……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扔炸弹是为了把他逼出来。你什么来头？ 听说过劳登号吗？公众也不知道，那艘军舰上有1000多人，只有我活下来了。他们跟我的家人说劳顿号沉没了，但其实我看到了那个凶残的东西。他不会思考，只会破坏。这30多年来，我一直想证明那天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地球不是我们的，那些远古的物种早在人类以前就占领了这里，如果我们还不采取行动，他们迟早要夺回地盘。我所在的机构叫帝王计划，我们寻找的就是这些大型不明陆生生物。 你早知道这里有那东西。 我对不起你的兵中校，真心对不起。我们要回去，带着证据，才会有人来清理这里。 不劳烦别人。 与此同时，康特拉带着女记者维弗、布鲁克斯和飞行员斯利夫卡等人聚集到了一起。他们在探索岛屿的过程中，突然被一群举着长矛的土著人包围了。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叫喊声，紧接着一个穿着老式空军制服的老人跑了出来。 别这样啊！大家都听我说，千万要冷静一点，大家要冷静啊！ 什么？ 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不相信，激动得睡不着，就想着我和俊平那时做梦都希望有这一天，这一天就来了。28年11个月，试了8次都没能离开这座岛，现在却有人找来了，你们说好笑不好笑？他们从来不笑。 你是飞机失事了吗？ 哦，忘记了。汉克马洛45中队上尉，专门穿了飞行服来见你们。我看到你们就像是拿着热狗端着啤酒在瑞格里球场看比赛一样。你们是真的吧？是吗？我就说吧，是不是？我说没事儿的。哎，这就对了。 这艘岛上有怪物。 是，还不少呢。好了，走吧，我们得回去了。 天黑了可不是好玩的。 化解了康拉德等人和土著人的误会之后，空军老兵汉克马洛把他们带回了土著人的营地，并让他们参观了圣地。 他们告诉我，几千年了，岛上的人们活在恐惧中，这种日子他们过得太久了。后来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他们害怕的东西竟然帮他们赶走了会吃掉他们的东西。但保护神也会老，也会死。这是他们供奉最后一位保护神的地方。 康拉德等人一边听汉克说，一边参观着四周的图画，画中的内容是巨型蜥蜴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土著人的安全。后来巨型猩猩出现了，帮助人类打败了蜥蜴。如今金刚只剩下一只，人们依然把它当作守护神。 金刚很善良，喜欢独来独往。这是他的家，我们都是客人，你们到别人家做客，一来就扔炸弹，这不是找死吗？ 那么害死你朋友的不是金刚？ 不是，是他们干的。如果说金刚是岛上的神，他们就是地底的魔鬼。 他们是什么？ 岛民不肯说出他们的名字，我管他们叫骷髅巨蜥。 为什么？ 因为好听。 好吧， 这是我瞎编的，想吓唬你们。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你觉得呢？ 当然行了， 我喜欢这个名字， 是个好名字。 所以我觉得 我也是第一次说，想不到是这个效果。哎呀，管它叫什么呢，反正是巨大的蜥蜴，很可怕。因为你们扔了炸弹，好几条巨蜥从很深的地底下钻出来。金刚那天发怒了，我跟你们说，幸好有金刚，不然你们活不到现在。那些巨蜥很狡诈又凶残，现在出来的个头小，金刚对付得了。千万别把大的炸出来。 有多大？ 大得多，他杀了金刚全家。金刚是最后一个还没有成年，幸好是这样。岛上的居民说，如果金刚死了，地底下的大家伙出来，那大家可就真的全完了。哎， 听着，三天以后我们的补给队会在北边接应我们。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你们要去北边？ 我们就能离开这里。 三天时间。三天不可能赶到北边，不可能，别想了，不可能。反正不行，不可能。 得知有救援队之后，马洛终于迎来了离开骷髅岛的机会。他想到自己曾经和一同落入岛上的好友试着坐过一艘船，但是好友被巨型蜥蜴杀害之后，凭借他自己的力量也没法启动船只。马洛和康拉德等人一起重新修复了船只，能够航行之后，他们先找到了帕卡德。 你们有多少人？ 你看到了，都在这儿。 我们刚少了一个。 哎，很高兴认识你们。 这家伙又是谁？ 我们路上捡的， 第十八航空队第四十五追击中队的上尉汉克马洛。 二战时你就在这里了？ 是的，长官。我错过了胜利游行， 真是没想到。经理，马洛上尉， 我们要带他一起回去。沿这条河过去就是我们的船，我们要及时赶到北部的撤离点。 计划不错，但是我们还不能走，我还差个人。康拉德， 等等，你还差谁？ 查普曼，他在运输机坠毁点从这儿往西。 往西？我们不能去西边，西边都是骷髅蜥蜴。这里有句话叫东边去的西边去不得，这话可不是瞎说的。要是去西南方还能商量一下，但是要往西走，这几把枪根本不够。 各位，我认为我们应该听马洛的，去西边太冒险了。 哎， 他们雇你来就是找人的，对吧？ 那好吧，但如果我们到了那里结果他不在，我们不会再继续找，我们要在天黑前返回这里，行吗？必须在24小时内赶到这座岛的另一边。 没问题，都听你的。你们都听到了吧？10分钟后出发。 真是一群好孩子，我们马上就要死在一起了，不过能跟你们死在一起也好，只能这么说了。你们就不该来这里。 我知道你要说这是个馊主意。 的确是馊主意。 但是就在寻找查普曼的时候，他们突然遭遇了巨型蜥蜴的袭击。好在周围有很多异爆气体，众人制造了一场爆炸，击败了巨型蜥蜴。不过兰达教授却丢掉了性命。同时康拉德从巨型蜥蜴的呕吐物中发现了一个人类头骨，上面还挂着一个名牌，牌子上面的名字竟然是杰克·查普曼。原来在这之前，查普曼早就受到了袭击，他没来得及做出反抗就被巨型蜥蜴吞进腹中。 哎，你们闻到了吗？ 脱离危险之后，马洛来到了帕卡德身边。 听我说，中校，你是长官没错，但我待了这么久比你更清楚。我告诉你，刚才第一只就让我们死伤了不少，这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应该马上去北边。 还没找到查普曼，不能回去。 抱歉，帕克的中校，查普曼死了。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要去运输机坠毁点。 那里有什么让你一定要去？ 那里有武器，足够宰了那畜生。 查普曼不是金刚杀的， 但这些人是他杀的，我的人。 你怎么能去杀金刚？金刚是岛上的神，因为有他，那些蜥蜴才不敢到地面上来。 他说的对，中校，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地底下还有更多，如果你破坏了物种间的自然竞争，他们的数量一定会剧增。 那就把他们也杀了，等我们先解决了金刚，我绝不允许你这样做。 等等，都冷静。 这一场仗我们必须要打赢他。 他疯了，你们知道吗？他在发疯。 救命了，请你听我们的， 这不是在打仗，你这样做是错误的， 是你们撒谎害死了我的人，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听我说， 你站在哪一边？ 那这样吧，中校，你们去3公里外那座山上找运输机，而我要带着这些人回到船上，我们会在那边等着，行吗？ 帕卡德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同意了康拉德的建议。 我们走，去宰了那头猩猩。 帕卡德带着部下们找到了运输机，他利用运输机上的炸药和汽油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到了晚上，他又让人在陷阱周围制造了爆炸，因为第一次他们利用直升机轰炸岛屿的时候就引出了金刚。他相信这一次金刚一定会再次出现。 不要引爆， 我这么劝你们你们都不听。 我们不想起冲突，帕克南， 这家伙毁了我的飞机，杀了我的兵。 金刚只是为了捍卫领地， 我们是军人，我们去当刽子手，我们的家人和国民才不会担惊受怕，就不能让他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你已经疯了，把引爆器快放下。 住手，你的眼界太狭隘。 你算什么东西，斯利夫卡，把他弄走。 你知道怎么做才对，孩子。 内心不断的挣扎过后，斯利夫卡将枪口转向了帕卡德。 放下引爆器，长官。 帕卡德，好了，都结束了。 就在大家以为这一切就要结束的时候，一只体型如同金刚一样巨大的骷髅蜥蜴从水中冒了出来。马洛认定这是蜥蜴之王，也就是杀害金刚一家的蜥蜴。 大家伙来了， 面对巨型蜥蜴的威胁，康拉德等人只好逃命。这时被限制住的金刚突然站了起来，和蜥蜴扭打在了一起。 康拉德等人借着这个机会带人逃回到船上，可巨型蜥蜴随后就追了上来。关键时刻金刚又出手救了他们，化解了蜥蜴的攻势，但是单凭金刚的力量还不足以打败蜥蜴。后来人类部队分散了蜥蜴的注意力，而金刚抓住机会完成了致命一击。脱离危险之后，康拉德等人搭乘小船如约抵达了岛屿北面，赶上了救援，最终他们平安地回到了家。马洛终于和自己的妻子以及成年的儿子团圆，过上了幸福惬意的生活。可是康拉德和维弗却被政府的人员带走，关在了一间审讯室中。 你们就这样坐着不肯露面，你们很喜欢这样吗？觉得很好玩吗？我保证不会告诉苏联。 我保证一定要告诉苏联。 他要去告诉苏联了。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 我要回家。 我们明白，没有什么岛屿，我们从没上过什么岛。 岛？什么岛？ 审讯室的门被突然打开，兰德的科学助手布鲁克斯带着科学家山走了进来。 这座岛只是一个开始， 还有很多其他的。 什么意思？ 很多世界根本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他们，他们迟早要从我们的手里夺回去。金刚不是唯一的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怪兽影片《金刚：骷髅岛》。这部影片在国内取得了 11.49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在故事的最后，观众们得知世上除了金刚之外还有其他的巨型怪兽，那么片中提到的其他的巨型怪兽是谁呢？其实就是哥斯拉。这是因为影片《金刚：骷髅岛》是传奇影业打造的怪兽宇宙系列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就是2014年上映的电影《哥斯拉》。制片方的计划是模仿漫威系列影片中打造的漫威宇宙，将金刚、哥斯拉等怪兽放在一起，组成一个怪兽宇宙。可能很多人就困惑了，这两个怪兽都非常出名，一个是美国人设计的大猩猩，另一个是日本人创造的大恐龙，可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也不像众多超级英雄一样版权都属于同一家公司，那为什么就能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呢？其实这还要从两个怪兽角色的诞生说起。1933年影片《金刚》上映后，日本导演远古英二受到了启发，觉得可以仿照金刚打造一个巨型怪兽，于是就有了哥斯拉。后来和哥斯拉有关的影视作品传到了美国，慢慢的他就跟金刚一样成了怪兽的代表。因为有着这段关联，所以传奇影业买下了哥斯拉的版权，把它和金刚设定在了同一个世界中。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金刚：骷髅岛》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珍惜400年，再问生存与毁灭。